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在这一点上，你可不如我。 那你怎么样啊？ 起初他也想给我买骡马表， 你呢？ 没门儿， 没门儿， 没门儿。嘿，不给买喜马是蹦胆订婚。 嚯！ 欢迎各位准时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想必很多朋友对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相声要条件的片段是再熟悉不过了。天津相声名家魏文亮在段子中塑造的彩礼方面漫天要价的那姑娘形象，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啊，就跟您一起来聊一聊金门相声名家魏文亮的故事。魏文亮出生在一个艺人家庭，他父亲魏雅山是一位弦师，母亲魏墨香是一位老鸳鸯调演员，姐姐魏文华又会说相声，又会唱北京琴书，虽说一家子人都称得上是艺不压身，然而在旧社会，身为艺人却也难逃穷困潦倒的命运。因为生活所迫，魏文亮的父母决定带着他和姐姐一起闯关东，投奔锦州的一位亲戚。不料屋漏偏逢连阴雨，一家人到了锦州，亲戚没找着，而且身上带着盘缠也不多，一家人只好暂住在一家小旅馆里，靠每天到街头卖艺为生了。也就是在这时候，魏文亮认识了自己的相声启蒙老师张文斌。下面呢，先来欣赏一段魏文亮、张永久表演的传统相声小段《美人赞》，然后再来说一说魏文亮拜师张文斌的故事。 这个相声演员呢， 啊， 可以说是无不知，百行通。 哎，都知道点什么？ 哎，什么都要研究。 那是啊。 我问你个问题。 您问什么问题啊？ 咱们两人共同的研究研究。 您说一说。 您说咱们这个人 啊， 他怎么叫好看漂亮？ 怎么叫好看漂亮？ 对对对， 您问的是男的是女的？ 男的有什么媳妇儿？ 男的不行。啊，说女的。 哎，咱就说女的。 女的啊，你听着啊， 嗯， 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好看漂亮，绝代佳人。 哼， 怎么样？ 瞧这一套， 嘿， 背得多么流利。 就是， 您说这个 啊， 不新鲜。 怎么呢？ 这叫梳套子， 啊， 又叫美人字。 对呀， 说书的先生们常用这套。 啊啊， 要说这部书里有这女的，说这女长得漂亮，嚯！穷城穷国，和闭月羞花，呵，长得就把您这套搬出来了。 对呀，啊， 长得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 对对对，就这样。 还好看，还漂亮， 是好看的。 我们私下人要长成这样， 怎么样呢？ 这辈子您甭打算搞对象了， 没那回事儿， 嫁人没门， 好看 没人敢要。 您咱可以一样， 不行，咱一样一样分析分析。 可以啊， 咱说说。 首先说这柳叶眉， 嗯， 柳叶眉好看 啊。柳叶眉， 那是啊， 柳叶眉还好看， 那当然好看了。 柳树叶哪位没见过 啊？ 三清碧绿， 都看着了。 最短的这么长 啊， 这位女的由打这儿一直长到这儿，两道大绿眉，这是美女吗？ 那这是 妖精啊！ 啊，柳叶眉不好看， 完了吗？一句话拨倒， 那杏核眼好看。 杏核眼 那是， 杏核眼还好看， 那就是 哪位没吃过杏儿 啊？杏儿 啃剩下那个杏核、 啊、对对对， 这女的长个滴溜圆俩小圆眼儿，这位啃杏核再没啃干净，一对八脸儿啊，两道大绿眉，一对八脸儿，你说找主谁敢要这位？ 这真成妖精， 完了吧？完了吧？ 哎啊，樱桃小口好看， 樱桃小口。哎，你别说，这个女的、这个嘴小是好看， 小嘴好看， 可人家形容可气。 怎么呢？ 樱桃小口 啊， 咱们吃最大的是山樱桃。 嗯， 山樱桃多大个 啊？ 您那么大个 啊？对，也是这么大个。啊， 这个女的长这么大脸盘子，这么点小嘴儿。活活饿死。 怎么呢？ 什么也吃不下去 啊！ 看人啃那鸡大腿儿，啃排骨，干着急吃不了。 那吃什么呢？ 只有吃炸酱捞面。 炸酱捞面， 酱跟那面都拌好了，还不能扑噜，拿那筷子夹一根，夹着面的面头往嘴里一搁，滋溜，愣给嘬进去。面是进去了， 那酱呢？ 酱都糊在腮帮子上了。 哎，你哪儿惹的你？ 你气得我你完了吧、 哦、樱桃小狗也不好看 啊， 杨柳细腰好看，在笔管。 哎， 这多好， 这杨柳细腰这形容还凑合。 对， 最可气的是赛笔管。 赛笔管怎么了？ 我们中国最憨的毛笔人大抓笔 啊， 也是这么 横啊。对对对对， 这个女士肩膀这么宽，臀部这么宽，腰这么细，你说让他干什么？有一样最好， 干嘛呢？ 跳舞方便了。 跳舞 甭搂着腰了、攥着腰就跳上了， 攥着跳。 哎，也别说这三步四步还真行， 就跳个慢三百四， 就是 跳不了快四 啊。 等等等等，别记折了，折了，完了吧？ 不行 啊！ 哎，最后这句好， 哪句？ 说话燕语莺声。这没问题了，你说吧。 燕语莺声 啊， 还没问题。 那是啊， 小燕儿叫唤，哪位没听过？ 都听过。 房檐底的小燕儿 啊， 早上起来一出屋 啊， 小脑瓜一露出来， 就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多好啊！ 莺声，黄莺那个细声细调，哪个女人这么说话？ 这么说话好听。 如果你下班回来了 啊， 你爱人看见你了 啊， 跟你这么说话，你爱听？ 怎么说呀？ 呀，莺姐回来了 啊，回来了， 累坏了吧？喝口水，吃饭吧。 啊，不吃不吃。 心凉，我给你热一热。 哦， 好听吗？ 好听啊， 温柔妩媚。 对呀， 你爱人跟你燕语莺声， 那多好听！ 非把你瞎拍不可。 更好听了。 你一见加班， 咱来， 你爱人看你了， 来个试试。 回来，别回来，快来了，吃饭了，吃饭，快点，快点，快点， 吹你了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您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魏文亮的相声启蒙老师是北京通州的相声艺人张文斌，当时也是和魏文亮一家一样啊，流落到了关外，有幸住在了同一家小旅店。慧眼识才的张文斌一眼就相中了魏文亮学相声的潜质，于是就和魏文亮的父母商量，想要收他为徒。魏文亮的父母知道张文斌能耐好啊，儿子拜在他的门下今后一定错不了，欣然同意了让魏文亮拜张文斌为师。同时由于特殊的条件不可能举办什么像样的拜师仪式，于是魏家人就和张文斌凑一块儿包了这么一顿饺子吃了，算是魏文亮正式拜师了。就这样，魏文亮算是走上了相声之路。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相声《戏迷游街》。 每个人呢 啊 都有自己的爱好。 对， 那有好听相声的 啊， 有好下象棋的， 嗯， 有好打扑克的，有好看电影的。 对， 有好听书的，还有爱看戏的。 哎， 爱什么都可以， 嗯， 别过分。

看完了系好裤腰带了、嗯、他还不走， 那干嘛呢？ 冲着茅房直转悠。 这转悠什么劲儿啊？ 一看全走了、 嗯、 都吓跑了。 就是啊， 陪蹲在坑上蹲一老头， 还有一位。 他一看这老头， 嗯， 想起一出戏来。 想出什么戏来了呢？ 令公碰杯。 他拿这厕所 当了庙了。 拿那老头呢？ 当了杯了。 好， 这庙是苏庙。老头一听厕所怎么改了庙了， 往庙里拉屎来了。 一指老头脑袋， 嗯， 这本是李令来。老头说得，我要倒霉。令公我至此者谢而且啊，蹦得抗贼抗有真会再给我碰死了吧，碰都翻。 怎么样？ 把老头撞粪坑里去了。 这干嘛呀？你说， 他一看不好，要跑。 跑？ 老头说：“别跑啊，你把我蹬出来啊！” 就是把老头救上来呀、 啊。哎呀，大事不好，再给我逃走了吧！蹦子，逃！ 好嘛，跑了！你看看， 他又跑了。 你看看， 跑到马路上去 啊！ 他马路上围着一堆人。 嗯嗯， 他好奇呀、 啊。嗯， 进去这么一看呢、 啊，怎么回事啊？ 一看地撒了一地的白面。 嗯。 那站着一个小姑娘直哭， 嗯， 她一看这一地的白面， 嗯， 她唱上了。 她唱什么呢？ 想起了南天门走雪山。 哦，怎么唱的呢？ 霎时天气变得快，鹅毛大雪降下来，荒郊俱被这雪遮盖，迟迟的山头啊，紫阴台。这一跺脚， 嗯， 正踩小姑的脚上， 呵。 他回头还问人家， 他问人家， 小姑娘因何不走啊？ 就是啊， 不走吧， 嗯， 踩我脚了， 呵， 那个大脚豆多疼啊！ 就是能不疼吗？你就是， 他一看小姑娘哭啊， 啊， 他又接着唱上了， 又唱上了。 小姑娘啼哭坐独台，点点之泪洒下眼来，自幼儿为痴归本来，心归马小寸步难呀，思想爹娘却剖开，头上取下金钗呀来，缠足带忙送家，轻轻刺破你红袖花鞋，老奴与你把落袋，一步一步往前。天涯爱， 唱的还真不错。 他正唱着呢 啊， 小姑娘她爸爸来了， 找闺女来了， 找孩子， 就是啊。 进来这么一看 啊 啊，一地的白面， 咋了？ 姑娘坐那直哭 啊， 这戏迷指手画脚、 啊， 以为这些事都是戏迷给造成的呢， 误会了。 来的戏迷，啊小子 啊， 怎么回事？欺负我们孩子，命也都洒了。 嗯， 你谁家的孩子爹？ 就是 你姓什么？你叫什么爹？ 嗯， 你说 说吧。 他得问我母。 问你呢？ 啊，不问你问谁呀、啊 啊？ 你姓什么叫什么爹？ 就是 啊，小神姓张明红，字君瑞，本官虽父不认识，年方能是三岁，正月十七，子是家是 no no no， 我上位去去呀。 就别乐了，就啊，什么时候这是？ 小姑子爸爸一看，好小子、嗯，要跟我唱《西厢记》呀！你当生我哪给你找鹰鹰去？ 就是 你什么小子，我踹你！ 给他来一脚， 来一脚！ 嗯， 西兵看这脚， 嗯， 一脚成仇恨，是点点记心头，蹦得靠地靠地靠地靠地，跑了， 又跑了！你看看， 跑到河边上去。嗯，就在河边有个摆渡， 有一条船 还没走呢。 啊， 戏迷噌噌上了船了， 够利索。 上船喊上了， 嗯， 开船呐、啊！ 来了就开船， 快船一看呀，呵，细皮， 嗯， 有意思， 真是。 好的，开船， 说开就开了。 船划到河当间 啊， 细皮看着景色这意思， 嗯， 他想起一出戏来， 哪出戏啊？ 打鱼杀家。 哦， 妇女们打鱼在河下，家贫哪怕人潇洒。一直管船的 啊， 我婴儿常温度。 嗯， 管船挺好，我有老闺一个了啊， 好闺， 有羡慕闺一个的吧？ 就是， 父把网撒呀。 您这找什么了？ 找网啊。 有网吗？ 那哪有网啊？ 那怎么办呢？ 戏迷旁边站着一大摩登， 嗯， 胳膊上挎着一马甲 啊， 把马甲拉过来，唰，给扔河里， 扔河里了。大摩登他干嘛？ 能干吧？ 就是啊。 哎呀，好小子，赔我马甲！哎呦呵， 怎么回事？ 高跟鞋崴折了。 你看多寸 呢？这回行，不但赔我马甲，还要赔我高跟鞋。 你这回乱套了，这回。嗯。 这管船一看，这回行了， 行了， 这回热闹了， 这回怎么办？ 我也不划船了， 你船也不划了， 我站你跟前，我听唱戏吧，还得说来吧， 好嘛，他站在跟前了，你看看， 戏迷看这管船的， 嗯， 又胖， 嗯， 大秃脑袋，锃光瓦亮， 嗯嗯， 他想起一出戏来， 想出哪出戏来呢？ 落马湖。 他拿这管船的 当大头目余亮， 好嘛，又唱上了， 唱上了， 怎么唱的呢？ 寒水滔滔波浪浪翻，沙子高，万丈遮满天，落马虎，好意思那森罗宝殿，三年时睡在了夜里面的心头山，上有那铜额王，下有那铁锁链，有的是金弓腰间消失埋伏，他们藏在了水里边。大头目于月亮将兵大贪，大贪着假扮买卖，哭上赃官，事不握权，这才是苍额添了这不趁了某的冤，扛起大旗，扛起大旗，大大一大。 怎么回事？ 把管船踹河里了， 踹河里了。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和张永久合说的传统相声《戏迷游街》。魏文亮拜师张文斌之后，师傅对他十分严格，真得说是二五经的苦功夫。魏文亮相当聪明，很快学会了打灯谜、报菜名等等段子，没有多长时间就开始跟着师傅一块上街表演了。观众对于这六七岁的孩子很是喜欢，还送他一个艺名叫小怪物。聊到这儿，上半时段的旅行也差不多了，先来欣赏一首许茹芸演唱的《只说给你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魏文亮和师傅张文斌的故事，稍后见。 昨夜忽然梦见你，就为了的幸福，急得让人哭泣。伸手，心在黑夜里，除了眼泪，是听见窗外的雨。我应该庆幸此生曾经遇见你，曾经爱过你。说给你听。 也许今生我就是为了能够遇见你，能够爱你，我学着用时间来回忆你。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嘛，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咱们今儿的旅行主题是快乐倩倩游，为您讲述的是金门相声名家魏文亮先生的故事。话说魏文亮跟随着师傅张文斌表演相声后呢，由于当时的他也就六七岁，个矮，脑袋大，脖子细，还头顶一小圆帽，留条小辫儿，在台上站在板凳上说相声，人们看到这孩子长得特逗，就起了这么一小怪物的名。到后来这小怪物的名声可以说是轰动锦州啊，名字虽不怎么雅观，但是还是表现出了人们对魏文亮的喜爱之情。其实魏文亮之所以能够以这么小的年龄拥有这样大的名气，还是在于他的用功和聪慧。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魏文亮和张志宽表演的相声《杂学唱》。 演员为达到观众的满意，就背地下功夫。当演员的就得多练基本功，老得练呢。 那 我们相声演员练基本功练什么呀？ 您说说。 练嘴皮子。 哦，先练嘴皮子， 绕口令啊， 哎，对对对， 报菜名啊， 嗯， 地理图啊， 拔蒜瓶啊， 哎，对对对，尤其是练绕口令 啊，都小 看。每天早晨起来冲着墙就背绕口令， 吃葡萄剥豆剥豆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嗯，对， 吃葡萄剥豆剥豆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多的背着背着，这个墙上没有唾沫星子了， 嗯， 就算练成功了， 说明嘴里有功夫了。 你不能老带着喷壶，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这唾沫星子呱呱呱呱呱，你受了吗？ 那墙都湿了， 人家观众还得带着雨伞来听相声， 没听说过， 是不是？练绕口令 啊，练绕口令，我们曲艺演员都得要练绕口令， 不单我们曲艺演员， 嗯， 戏剧演员也要练绕口令。 还真没听说过戏剧演员也怎么也练绕口令。 你该说像说绕口令了吗？戏剧演员可以唱绕口令。 你说戏剧哪个方面的这个戏剧唱绕口令？ 你没听过吧？ 没听过。 我听过一次山西梆子， 山西梆子唱绕口令。 哎呀，那个绕口令唱得相当好听的。 您会吗？ 太会了。 哎呦，您会呀？ 啊， 那太好了。 啊， 那我代表亲爱的观众朋友，要求您当场给我们唱一回山西梆子绕口令，大家欢迎不欢迎？ 好，谢谢大家啊，大家的热情。我给大家学唱一次山西梆子的绕口令， 咱听这什么味道？ 小脸莫似， 我您等会儿，您看看这是什么词儿？ 山西梆子嘛，闲来没事儿。 那后头那嘎， 那什么呀？这是那腔啊？ 哦，还有腔？ 那是啊。 啊，您再来。 小脸莫似，大姐我在大街看见了，是两管溜溜大溜溜红钻一群牛，二溜溜见大座是两路相有，大溜溜红牛牛惊了，碰到了二溜溜是两路相有，二溜溜这里破口想他妈，吃吧的大溜溜是妈娘放心我，大溜溜手子皮鞭向他打，吃大的二溜溜是头破血流，二溜溜公堂名远寺遇见个大老爷是他也姓刘，刘老爷裁判刘半头，一到那大街一上捉那大溜溜，大溜溜拿刀打他很口，只打他那六枪六百六十六劈头啊，头破血流啊，那一样啊，那一样，嘿嘿嘿嘿，那一样。 嘿，好，您别说啊，66岁的小老头 啊， 唱这山西梆子绕口令真不错， 是不是这个意思？ 唱得好， 那一样，要唱这个， 这味儿浓， 必须得感冒，不感冒唱不出来这味儿。 怎么还得感冒？哦，走的鼻音，要不走不了。 哎，对了，你看这个地方戏，用我们地方方言唱和道白和唱，观众听着亲切。 它是地方剧种嘛？ 对了，有一种戏，就得用普通的方言。 哪个戏呀？ 京剧。 哦。京剧号称是国剧， 哎，不管你剧里的人物是哪儿的人， 不管 和这个演员是哪儿的人， 嗯， 只要唱了京剧了，就要京字京韵京白， 哎，都得要用普通话去唱。 我给你举个例子， 哪个戏？ 有这么一出戏， 哪个？ 讹诈闹海。 讹诈闹海， 讹诈木诈金诈三位太子，他的父亲知道叫什么吗？ 知道，托塔李天王。李靖， 李靖， 啊， 李靖是哪儿的人？ 哪儿的人？ 嗯， 那是我们天津人。 天津人， 对。 讹诈闹海在哪儿啊？ 陈塘关呐。 哎，三岔河口。 没错。 哎，李靖是天津人， 啊， 可是，一唱了戏了，就要京字京韵京白。 我，哦，用京剧一唱，就得用京字了。 我得学一学。 您也会啊？ 当然了。 那欢迎您给来了。与刘直选天王上殿呐， 你看李天王 脱毛堂 精字精白， 令我知不听玉帝玄上殿把驾参， 哎，狂贼贼贼，臣李靖见驾，玉皇大帝把微臣悬上殿来，有何法御？ 好，皇上还得说话呀， 怎么说？ 我命你捉拿妖猴，不得有误。遵法旨，贼狂贼贼。 下去了， 是不是这意思？ 是。 李天王是天津人，他要精字精韵精白。 哎，那既然是天津人，调用我们天津的话去唱行不行啊？ 用天津的方言 啊 来道白， 不更好吗？ 你听着可乐了。 不一定， 我得先选。 你给来来，与刘芷选天王上殿呐。 天王出来了啊，说天津话， 咱听听天津什么味儿。 哎呀，介子， 介子， 忽听玉帝玄上殿把驾参，臣李靖参见玉皇大帝，你把话来有啥事儿？ 嘛事儿？ 我命你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麻烦你了，你得让我逮猴去。你太高看我一眼了，孙悟空那猴多大能耐，他一个都十万八千里，我得饶他吧？你拿我打他回家吧，爷们 儿，爷们儿。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魏文亮虽说在锦州红了，但是由于战乱不断，大家商量着决定离开这儿，徒步走回天津去。这可是一段相当艰辛的旅程啊！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们迷了路，一连气儿走了一个半月才到山海关。然而还没等他们出关，就遇到了麻烦事儿。就在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小山坳里头，他们遇到了劫匪。面对着穷凶极恶的匪徒，一家人绝望了。正当大家都准备放弃生还的希望时，10岁的魏文亮救了一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先来听一段魏文亮、孟祥光表演的相声小段《谁的耳音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就不知道你有研究没有了。 那您说什么问题呀？ 这是个新课题呀。 哦， 您说这个男同志的耳音好，还是女同志的耳音好？ 什么？男同志耳音好，女同志耳音好？ 哎，这是一个新课题。 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 那你就向我请教吧。 要这么一说，你有研究？ 当然了。 那您说是男同志耳音好，还是女同志耳音好呢？ 女同志的耳音最好。 女同志耳音最好？ 哎，尤其结了婚之后，那耳音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是啊，那是为什么呢？ 女同志有个最大的特点，男同志学不了。 什么特点呢？ 心细。 哎，这话对。 夫妻俩结婚好几年，没吵过架，没拌过嘴， 很和睦， 不知道什么叫红过脸儿 啊， 干什么都互相谦让， 应该这样， 哪不买一块糖也掰开俩人一人一半儿。 那至于吗？ 咬不动拿着老虎钳子先夹。 那还吃得了吗？ 就说这夫妻的感情啊， 真的 好。那同志心细到什么程度啊？ 什么程度啊？ 在屋里低头正干着活，正和着面呢。 啊， 旁边有人咳嗽一声，就能辨别得出来是不是自己的丈夫。 那对他丈夫就这么了解吗？ 还甭说这个，大杂院姐几个院里聊闲天，说闲话，多热闹。门外有人说开门， 那怎么样啊？ 谁的爱人谁出去开门。 我，那你这话可太悬了。 准极了， 能不能给大家学一学呢？ 我给你学一学啊。下景天大杂院，种着葡萄架，男同志上班，女同志有的下早班，坐在院里乘凉，干点闲活，说闲话。那个总门可关着啊。 总门 啊，那大杂院不有总门吗？这种 不有你这么说话的， 理解力太慢。这女同打着毛活跟那个说闲话，正打那毛活。 哎，这是打毛活吗？ 我这炸果子，这是。 打老虎得扎果子干什么呀？ 废话，我得会打呀。嗯， 这就像了。 幺二姐，最近我的毛活可见长。 哎，怎么见长啊？ 学了个新花样。 什么新花样？ 阿尔巴尼亚的针。 哦， 比那个意大利针好看多了。 哼， 正说着话呢，门外有人喊：“ 开门！”来人了。 哟，二姐，真我跟你说闲话了，我们那个回来了。 哦，他听出来了。 他们那个 啊， 一开门没错啊。哼哼，还真是他们那个。明明心里的高兴，脸上还带出一点不愉快的表情来。 他为什么要带不愉快的表情呢？ 啊，就要这劲儿。 干嘛去了你？说话干嘛去了？去哪儿去了？怎么了？说话呀你！ 我干嘛去了？我就上班去了， 这刚下班就举手投降了。 我真得上班去了。我问你每天得下几点呢？ 啊， 每天下几点？每天这不是下五点半吗？这不是？ 哦，下五点半。 你看今儿都几点了？ 那几点了？ 都5:31了都。 不就差一分呐？ 你这一分钟让我们等多着急 啊！ 倒霉德性。 哎呦，打是疼，骂是爱呀！ 快进去吧你。到屋里一看，饭菜都摆齐了 啊！ 我就知你今儿个累， 那怎么样啊？ 又给你打了个2两， 感情可真好。 哎，没错，一开门准是他。 那一开门错了成吗？ 那要一错可就麻烦了。 咱愣错一回， 错一回 啊！ 任二姐，最近我的毛活可见长。 哎，怎么见长啊？ 学了个新花样。 什么新花样？ 阿尔巴尼亚的针。 哦， 比那个意大利针好看多了。正说着话呢，门外有人喊：“ 开门！”来人了。 哟，二姐，净跟你说闲话了，我们那个回来了。 哦，他听出来了。 刚站起来，二姐不乐意了。 哎，怎么二姐不愿意啊？ 哎，小六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啊。 怎么了？ 这个东西要随便认的 啊？ 这个爷们有随便认的吗？ 这可是大实话。 怎么是你们那个什么老头子回来了？ 哦，是他们那个。 那不乐意了。怎么是你们老头子什么干人回来了？ 啊， 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的。走，得出去瞧瞧去。 啊，对， 开个门一看呢，要他回去吧。 那为什么呀？ 邮政局送信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魏文亮、孟祥光合说的谁的耳音好。话说啊，正当匪徒们要对魏文亮一家下毒手的时候，突然有一匪徒惊叫了一声：哎呦，这不是那说相声的小怪物吗？哎，这小子可是太逗了啊！原来他看过魏文亮说相声。站在一边的匪首不知道什么是相声，就说：像什么声？要是真能把哥们逗乐了，我就放你们过去。10岁的魏文亮称得上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走到群匪面前说了一段康康康，结果把匪徒们逗的是哈哈大笑，前仰后合。就这样，魏文亮用一段相声让一家人化险为夷，您说奇不奇？下面呢，再来听一段魏文亮、孟祥光表演的《该唱不能说》。 通过我这个十几年的舞台这个实践经验呢， 啊， 我总结了这么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呀？ 别管戏剧也罢， 啊， 电影也罢，该唱的不能够说， 哦， 该说的不能够唱， 该唱的不能说， 哎， 该说的不能唱， 这是规律。 你给举个例子可以吗？ 有这么一部电影。 什么电影呢？ 绿色的原野。 对，有这个电影。 这里头有一段主题歌。 什么主题歌？ 草原之夜。 哎，这歌好。 这个歌相当的美呀。 啊 有这么一个镜头。 什么镜头啊？ 在一天的晚上，满天星斗，万里无云，绿色的大草甸上坐着一个蒙古族的小伙子，一边弹着琴一边唱着歌，歌的内容想着自己远方心爱的姑娘不能够很快的见面。 哦， 哎，这段歌呢就是草原之夜，也就是这一点，就是该唱的不能够说。 那你给大家学学怎么样？ 我给你学学。 啊，你学学。 一边弹着琴一边唱啊。 对。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情。 呀，献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去。来了来来来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姑娘怎会来伴我的琴声。 嘿，好， 您听好听不好听？ 确实好听， 它不仅这个鸽子美呀， 啊 而且还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 还是一幅美的图画。 满天星斗，万里无云，这个天气美不美？ 好啊， 绿色的大草垫子上坐这个蒙古族的小伙子，自弹自唱，这个画面多好， 真是一派草原风光啊。 为什么说这点是该唱的不能够说呢？ 那你说什么道理呀？ 按照我们生活来讲，这个小伙子就是自言自语， 对自己跟自己叨咕， 说心里话 啊。 可是你要用说来表达，您听着枯燥无味。 我看不见得，说也一样 一样 啊。 一边弹着琴一边说， 你再学一学。 哎，满天星斗，万里无云，大草甸就我这么一个人，想给姑娘写封信，连个邮递员也没有，我这剃头挑子一头热， 枯燥无味呀。 你听行吗？ 那什么地方该说的不能唱啊？ 某某工厂着火了， 嗯， 请消防队员 报警。 说的越清楚越利索，越快越好。 您再学学这两个。 我先生 啊， 您看这着火了，赶紧拨了电话。 对， 喂喂，您消防队吧，我们东方糖厂不知什么原因着火了，您快来吧。 完了，应该这样， 就是这样吗？ 啊， 非说不可。 那如果唱呢？ 你 啊，唱行不行啊？ 用唱来表达 啊， 脱离生活， 我看也不见得 一样， 也一样。 我给您学学， 您再学学。 您看这着火了 啊， 找消防队员， 对， 不慌不忙，抄起电话机。 报警啊， 消防队员同志，请我言，我把厂里情况对你谈。我们厂今日突然冒黑烟，火苗子窜了足有那两丈三。咱消防队员好啊，但要你要是不来，我们就全玩完。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魏文亮和孟祥光合说的相声《该唱不能说》。虽然魏文亮和家人摆脱了匪徒的骚扰，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的师父张文斌没等回到天津就生病离世，魏家人出钱安葬了他，魏文亮身披重孝为师父送的葬。那么回到天津后的魏文亮该如何继续自己的相声道路呢？我们将在今后的旅途当中继续为您讲述。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来自童安格的歌曲《不要分离》。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不要分离，亲爱的，不要分离，有什么问题尽管你对我说明，也许该起一阵风，也许 许该落一场雨，吹开你眼前的迷蒙，领去内心的忧郁。也许该起一阵风，也许该落一场雨，吹开你眼前的迷蒙，领去内心的忧郁。不要分离，哦，亲爱的，你不要。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就与你身影消失在